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 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 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我们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朋友。今天发生的事若没有告诉你，就好像功课没有做完。我们常瘫在桌子前面胡说八道，昨天今天和梦想的未来。下午很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吧，含一根棒棒糖，用自己的方式走路，到小吃街排队为了吃一只红豆鲷鱼烧。我喜欢 Mickey 老鼠，我热爱 Kitty 猫，保留聪明的力气面对世界的纷乱。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8月30号11:32分4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歌大手拉小手，小手拉大手的哈， 是的， 这是一种这个大人和孩子间的相互交互的过程。 对，这是一个亲子的那种亲情的完美体验。 是的，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的妈妈带着自己的小宝贝去美好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是一件我们特别羡慕的事情。 是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妈妈都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孩子出去玩的。 对，我觉得能够跟孩子就是经常待在一起，对于培养这种亲子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辣妈，我们的也是非常熟悉的朋友哈， 是的，老朋友啦， Rock 梁岩，欢迎。 大家好。 今天梁岩呢是淋着雨来的， 是的，头发都湿了， 外边下雨了哈。提醒各位呢，如果要出去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防止被不是被雷劈，防止被雨淋到哈。今天我们也是看到了，梁岩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分享了，他跟他的宝贝又去了。不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对吧，梁岩？ 就北京周边， 对，两小时的车程， 是吧？ 苹果， 道儿，说到苹果，有没有自己的 ID？ 大桃。 苹果的桃， 大桃， 苹果的自然环境， 是的， 自驾也可以哈， 自驾可以的。 我想问问梁岩， 苹果桃花其实很好， 对对对，就是每次带着小宝贝出去玩的时候，对于酒店的选择，你自己有要求没有？ 有 要求哈， 我朋友跟我们俩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是性价比，就是我们要教孩子，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就是唾手可得的， 是的， 是要就要去算。现在我们宝宝4岁半，我已经拿计算器教他了，跟他说哪个钱会多一点，然后哪个的价钱是哪个的2倍，这样啊。 这是第一条、 啊、不能让他觉得啊、哦、这个好容易啊，我随随便便都可以出入五星级酒店这样。 对， 是的是的、啊、哦 OK。 然后第二条是路程、嗯、就是让他计算一个物理上的距离、嗯、然后再让他算时间，然后这几条都算完了之后，我们会圈定一个范围，然后这个范围里之后让他选审美，就是从视觉上， 哎呦、 啊、嗯，你看 选审美， 从小培养他的审美， 嗯，就是看颜值 啊， 嗯，看哪个酒店他比较喜欢， 他自己很主观的选择一下是吧？ 对，他会、啊、嗯，根据他自己现在的这个年龄段的感受，然后他会结合他的生活、嗯、他找一个感觉，我们圈定一个范围、 啊 嗯、也不是说他说的算的、 啊、 然后最后再商量一下、嗯、 所以说跟妈妈走吧， 就是哎呀行了， 哎呦我都费了这么半天劲，怎么没让我住我怎么选的那个呀，是 吧？是啊，好不容易选好了，哎行了行了，妈妈早就已经选好了，不住这家， 这只是一门课程哈、 嗯、 让孩子有一个参与的过程。到底我们的良言啊Rock 跟他的孩子宝贝去评估、嗯、感受到怎样的生活哈、 哎、 住的吃的玩的乐的感受的、嗯、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喇嘛良言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先关注一条新鲜资讯哈、嗯、现在呢北京有一个事儿，说禁飞打引号的低慢小航空器。 哦，是的，这是9月2日到5日 那种的、啊、 对， 是吧？ 星期天禁飞、 啊嗯、 对。昨天呢北京警方通报，为确保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期间、 嗯、 北京地区的空中安全、 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自2018年9月2日0时至9月5日的24时，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啊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对于其他性质的飞行活动，经军队、民航、空中管制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好多的朋友听到了低慢小，这个也是、也能明白，但是不完全知道是什么意思哈。 是的， 低慢小航空器是指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 嗯、 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小于两平方米的航空器具、 嗯、 主要包括什么的轻型和超轻型的飞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载人气球，就热气球哈、啊 嗯、 飞艇、滑翔伞、动力滑翔伞、无人机啊，包括无人机， 肯定包括无人机， 对，航空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气流气球等12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第35条的规定，所有飞行必须提前提出申请，经批准之后方可实施、 嗯、 开展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应当预先向中部区啊战区空军或者民航空中管制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之后方可实施。那这几天是你也不用去， 我觉得大家就别申请了，等你报上去这几天过了啊。 此外啊 孔明灯一类的航空器是利用明火加热空气产生的动力升空， 是 那因为其自重较轻，遇到阵风或者碰撞高大建筑物后就容易坠毁， 对， 一旦掉落到草丛或者悬挂的树枝等等这些易燃品上，后果不堪设想啊、 嗯、 极易引发火灾。按照2014年出台的关于在北京地区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的通告，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对于非法生产销售燃放的这个单位及个人，可对其依法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是的，中非论坛的这一天，希望大家谨遵、嗯、 这个规定啊。 对 对, 对, 对， 不过孔明灯好像我从来就没有在北京看见过。 是，一般都会在一些有水的地方、哦、哈。 是， 对，我们来关注第二条新闻资讯哈、 嗯， 也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哈，9月1号起，内地的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换补出入证件。这是个好事情， 对呀、啊、对呀、啊。 好些人天天说我们是不是要回家办呢？回家一趟很麻烦，请个假很麻烦，对不对？ 终于可以联网了啊！ 了解一下， 公安部28日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发布会上通报，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了22条改进服务管理的新举措，将于2019年1季度之前分期分批的实施。其中，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补发这个出入境证件。申办出入境证件7个工作日内办结等5项便利措施，9月1日起正式实行， 是不是挺好？ 太好了。 好些朋友回不了家， 对啊， 很忙，对不对？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这批创新改革新举措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大力推进现代科技信息运用，加快实现移民和出入境网上办事的全覆盖，这是第一条啊。 对，第二条呢是大力提升办事办证效率，努力减轻群众的负担。 这个老百姓太开心了， 哎，这个，太务实了， 是吧？改进的查验的方式，查检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口岸通关的效能。 还有创新政策措施，积极服务引资引财工作。 推进窗口规范化的建设，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 对，创新监督方式，增强管理能力，提升服务质量，这 是 最终目的啊。 其中呢，自9月1号起推出的实施的五项便民利民新措施为，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个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补发普通的护照，往来的港澳通行证， 哇哦， 往来的台湾通行证， 哇哦， 这是解决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心头之患哈。 是的，是的， 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公安的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往来港澳团队旅游签证， 这对签证的签注都是可以 的 哈。 是的， 内地居民在户籍地申办的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时限均缩短到七个工作日内，我记得当时到二十个，甚至是二十多天。对，那出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为外籍人员丢失护照急需补办签证出境等应急需要呢，也提供了及时受理审批便利。那国际航行船舶船方或其代理单位可以在网上申报出入境边防检查的手续。 是的，这批新的措施全面出台实施之后啊，将实现出入境证件网上办、异地办、就近办、轻松办、四办啊，中外人员交通工具的出入境通关更加的顺畅，外国人来华旅游、工作、商务、创业更加的便利，太开心了！ 你看看，这是 终于解决了 招商引资、引财、引人才呀、 啊！终于解决这个事情了、 终于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了。 是的，希望听到这条信息时候大家有的放矢啊！ 啊，是的， 这个第三条信息来自于蜜蜂的事儿哈。 第三条 是吧？这个蜜蜂哈，如果蜜蜂突袭纽约时代广场的话，大家会怎么办呢？我们老说呢，时代广场是一个非常聚集人气的地方，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啊。 如果大批蜜蜂突袭，当然游客应该拍下这一紧张的一幕。不少只呢，两万多只， 对，两万只肯定会撞到脸上嘛。 我的天，大约两万只啊、 是的，大约两万只蜜蜂，28日午间突然扎堆光顾了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的一处路边快餐热狗摊。 热狗摊， 这热狗摊上肯定有蜂蜜，我 冲着热狗来的。 对，冲着热狗就来了啊！这些蜜蜂呢，当天下午1点飞到了曼哈顿第43街临近第7大道的一处路段，停在了长条面包夹肉肠热狗摊上。一把蓝黄相间的遮阳伞的上方、占据了大约1.4平方米的面积、对，形成了蜜蜂漩涡。 是的，这个路段呢，紧邻霍城世界路口的时报广场，行人呢是很众多，车流是十分的密集的。纽约市警方随后封锁这一特定的路段哈。 对， 这个警方说怎么说的？ 警方是这样说的哈，啊，有一名这个养蜂经验的警察， 养过疯子， 对，养过疯子。下午2:30抵达了现场，他身穿一套蜜蜂服， 必须得穿， 对， 容易变胖脸。 对，是的，是的，就是带有网眼头罩的防蜂服啊，持吸尘器式的设备收集蜜蜂，以免伤害它们 啊。 对，把它们都抽进去先。 对，那大家会说，为什么这些蜜蜂就冲着热狗摊来了呢？ 为什么呢？ 就它们之所以成群飞来，可能是因为热狗摊周边的蜂箱管理不善。 哦，有这个蜂箱是吧？然后他们就想说，哎。找到了新的蜂巢。 对对对， 然后这个刚才那位警察呢告诉记者说、我们耗费了大约45分钟吸光了他们现在在一处不便对外公开的场所但是呢请放心，他们并没有死亡啊、将再次在蜂箱筑巢。 是的，他还说呢，在这个这么多的蜜蜂你压向行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被蛰啊，挺好的、 挺好的。 蜜蜂只是想尝尝热狗的味道， 并不想吃人， 对吧？大家不用担心哈。有一条刚刚收到信息，第三条哈，就是河北的秦皇岛出台长城保护条例了，明确和延展长城保护的范畴，我们了解一下哈。 好的， 记者从河北秦皇岛市政府了解到，从9月1号起，秦皇岛市长城保护条例将正式实施。发现9月1号好多新的这个政策哈。 对，好像最后一个季度在9月。 对的，明确和延展了长城保护的范畴啊。 是的，那长城是秦皇岛市 现存体量最大、分布范围最广的文化遗产和重要的旅游资源，所以得好好保护啊。 对， 那东起山海关老龙头入海石城，西至青龙城紫岭口， 是的， 那全长是223.1千米，那有单体建筑就有905座，官保62座。那近年来因为年久失修，安全隐患逐年增多，违规建设、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日常的管理也是面对着诸多的问题。 是的，那因为这些问题呢，条例明确的禁止和限制哈，在长城及其保护范围内从事的行为。针对目前已经出现的但尚未法没有具体规定的行为，在长城上刻画谁谁到此一游、喷涂、张贴、书写广告、放养牲畜以及长城上野炊、野营等，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既然这些规定 都 已经 对，希望大家好好保护这段这个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旅游和文化资源。对，时间来到11:45的15秒钟，资讯汇报完毕，马上我们要听听梁岩辣妈怎么样带着孩子去平谷感受美丽的风光。 大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记得上次连岩来的时候，我们就放过这首歌。 是的，是的， 对不对？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哈、其实很多朋友想在这个八月下旬和九月初感受北京周边、市区也非常漂亮的天气。 我跟你说，马上，其实北京已经进入到一年最美的季节、 最美的季节了。 昨天的那个天气，我就醒来之后，哇，真的是令人沉醉，沉醉都不想来上班。 我诊所那天就关了， 真的呀？ 我 全是关的。 采风。 啊、采风 去了，我去我们村里周边去采风去了、看看那些花花草草什么的 啊，没被蜜蜂蛰了呀， 看了很多的蝴蝶啊， 哦，蝴蝶。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如果像我们周驼是住在郊区的哈，然后他就， 我第一次知道周驼住在郊区， 就在平谷附近嘛， 是吗？ 对，到桃儿今天给我们运桃儿。 哎呀，我的天哪！原来你的诊所开在了郊区，还有客栈是不是？ 哎呦，非诊所。其实我们会觉得，如果真的在北京郊区居住的居民呢、他们很有这个条件去感受大自然的深切的馈赠哈。 是的，我就是去郊区的时候体验了一次民宿，我还没有在那住，只是吃了个饭，当时还是农家院的那种形式， 身心愉悦吗？ 哇，简直了！我就觉得住在这个地方，那就是享受。 是的，在请出辣妈梁岩说之前，我们听听听众朋友哈，对于平谷的向往哈。 好， 旅化六他说，我最喜欢八九月的北京了。我想不单单是他、全北京的朋友都喜欢哈。 是的， 这是一个到处都可以买到桃子，每顿都可以以桃子充饥的季节。 真的吗？ 桃子绝对是众多水果中我的最爱。上辈子也许我是一只桃子的诸多品种当中，我偏爱脆脆甜甜的梨和平谷大桃。桃子的味道才是夏天最美的滋味。 是的，这是这个刚才这位吕化， 对，吕化， 李喽，是的。那茶之书说，每年八月份的时候呢，正是水蜜桃成熟的时候，个儿大的接近1斤，水多超甜，冰冻半天吃起来那才叫爽。驱车几十里只为平谷大桃， 真的好些朋友就是自驾去感受平谷大桃哈。就是最后一条哈，维亚说刚子和小满都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我也挺喜欢吃哈， 我也想吃。 又软又香又香的这个黄桃泡在糖水里吃一口，甜滋滋的。正好平谷的黄桃也下来了，托朋友帮忙买了些黄桃递过来，自己在家做了一波黄桃罐头。 妈呀，还会自己做罐头呢， 给家人吃， 太厉害了， 亲戚朋友吃。 这就是大家对苹果的印象哈。 是的， 桃是当仁不让的， 桃就是桃。 其实我们今天梁岩带来不单单是桃，有请梁岩， 欢迎 大家好。 是的， 那个说到桃，其实我们那个孩子也应该挺爱吃桃的，因为这个确实很好吃哈。 对， 我们是以什么方式打开这趟行程？先是从到达开始，对不对？是自驾还是专门接咱们去的？ 自驾， 自驾去的。 自驾， 说说那个感受呗。 嗯，就一路上都是诱惑，就是进了进了棚户之后，地边马路边上都是那个停着小车，然后卖桃的， 卖桃的，真的呀。 我们因为刚过去，不知道那个价钱，也不知道好不好，开始的时候比较纠结，就没买，后来又把车开回去了。 对，还是买点吧。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对， 小前面应该还有吧。 对， 没了， 没了。 对，那个我问一下哈，就是孩子如果去平谷的话，咱住在北京市区，几点叫醒的出门比较好？你们这是几点起来的？ 我们是八点钟准时把他就拽起来了。 哦，八点钟。 八点钟， 因为那个桃子采摘的时间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太晚了的话就不太好，而且蚊子比较多。 哦，对对对。 然后你想到我们吃了饭，然后到那边就得10点11点差不多。 两个小时大概是吧？ 两个小时车程。 那个这一路上其实我会看到很多变幻的风景哈。 对。 除了桃子诱惑，还有什么的诱惑呢？这一路上你的感觉？ 大自然的氧吧。 越来越好。 平谷真的是很棒哎。 你想想，如果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平谷进发，那个天越来越蓝，天越来越漂亮，应该会想象得到。 对。 就是大家可能喜欢旅行，比如说去马尔代夫。或者去南极北极啊，那种就是我去找一个远方然后释放，但其实 太远了， 但其实在京郊就可以达到。你开车的过程中就会看到那种大自然的，比如说有平谷有水库，山和水库之间的那种壮丽的景色，其实拍出来的效果我觉得也相当之美， 也相当漂亮。 是的，我觉得像这个平谷啊密云啊这些地方京郊就很美的景色，然后像平谷这个因为有一次我自驾去平谷也是，然后本来是想去一个景区，结果还没等走到景区的那个区域外呢，就已经堵上了。我说没办法，这个我就不去了吧。然后就随便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绕一绕，我就发现其实你没必要非得去什么景点， 对， 因为到处都是景色， 很漂亮。市区没有啊，对不对？ 真的是市区没有。 是的，其实我们就觉得带着孩子出去玩呢，妈妈考虑会比较多。然后他这趟要有什么收获？住在哪里，饮食怎么解决，你都会想得很清楚吧，对不对？跟我们先阐述你的观点嘛。 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嘛，他想游泳，然后就会找一个可以游泳的地方住，是最好的。 酒店有游泳池。 有。还有就是他喜欢大自然，最近比较喜欢热带植物。然后酒店正好有一个小小的热带植物园。 都满足了这个地方。哎，很棒。 对，那是就是按照他的喜好去选的这个酒店吗？ 对对。然后有做功课。 游泳池，热带植物， 对，然后还有一个惊喜，意外收获，发现有一个小池塘，然后就是那个小鸭子、鱼、鹅， 小朋友喜欢的， 它那是真的小鸭子吗？ 真的， 哦， 就在酒店附近是吗？ 对，就在那个，因为平谷有水库嘛， 是 水库边上，然后可以观察它们的形态和区别，我就发现小孩子对于大自然的理解和大人还是说不一样，比如说我就看到一个鸟，说，哎，今天这有一只比较大的鸟，然后这有一只比较小的鸟，晶晶说妈妈那个是麻雀。 然后我知道那是麻雀，我只是统称一下鸟。 是是是，就孩子有时候说的话也挺小大人的，对吧？ 他们会很投入的在跟大自然的这个系统进行一个对接，因为他们小嘛。但我们可能在城市里工作久了就麻木了。 对对对，就失去了说那种特别概念化、传统化的一个这样的习惯。 这是麻雀，这是喜鹊，那个是乌鸦，那不都是鸟吗？ 统称贝尔的。 对，贝尔的。 其实我们觉得孩子在酒店这个居住环境当中他很满意，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行当比如说出去玩啊，去景区啊，采摘，他就会觉得很配合，对吧？是吧？ 对。 说到酒店，其实我们觉得平谷有很多选择哈。你这个酒店大概的这个比如说方位啊，名字啊，我们说说，我如果去的话。 这次就是平谷找了一个就比较有代表性的酒店吧，叫平谷中信金陵酒店，是就比较老牌的一个酒店， 老的， 带孩子就保守一点啊。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你就可以选很多农家乐呀。 有很多是吧？现在平谷 很多，而且农家乐我觉得更有意思，可能。 对，是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孩子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大酒店，你可能会说我有很多的综合性的设施，但其实你在乡间小路上一样是可以对孩子进行 教育的。 嗯， 他自己玩得也很开心。比如，我们可以采摘桃子，然后也可以在地上玩蚯蚓啊，给他讲就是蚯蚓堆粪肥啊，然后农田的整个生态循环啊这些。就在哪 哇，好有知识点。 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弄花花草草。 嗯， 啊，我自己之前也弄过那个，在城里，在自己城市的家里也做过那个蚯蚓堆肥箱。 哦， 这是很难的。 天哪！ 嗯， 蚯蚓堆肥箱，你是特意买了蚯蚓，然后放到土里吗？ 对，我买了，我在那个钓鱼的地方买了蚯蚓，然后做了堆肥箱，这样你厨余的垃圾。把它处理好的话，它是没有异味儿，而且它可以进行家里的那些花草啊什么的，它是可以做肥料的。 哎、 真的真的，哎，我曾经就是在我们家以前养的一盆花里面， 嗯， 翻土的时候真的挖出来一条蚯蚓， 嗯， 我说啊，这个 土 是，土 里自带的， 对呀、啊，这个土这么好吗？还能挖出蚯蚓来， 嗯、 玩半天。 嗯，小孩挺喜欢这种跟昆虫啊、 对， 自然接触的哈。 嗯， 那酒店一会儿下面再好好说一说，然后那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哈、 嗯。 那比如说你带小孩去苹果这个地方、 嗯、 几天比较合适？你怎么安排的时间？大概几天就回到城里了呢？ 我建议。还是工作日吧，因为假期的时候、 哦、 嗯，暑假的时候周末一个是房价要贵一些、 哦、 有浮动， 对， 二是人多，就像刚才道道说要堵车， 堵车 孩子堵车是比较闹的。 嗯， 工作日的话孩子他自己能放轻松，而且他可以就是比如说大自然的景色吧，那有车的时候看和没车的时候看还是 完全不一样。 没错没错，会影响我们的感觉哈。 是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工作日有时间可以带着自己宝贝去郊区玩一玩哈。我作为一个爸爸，我特别细心的感觉到，因为孩子年龄大了会不一样，三岁的时候出去玩是一个状态，四岁五岁六岁又是不同的阶段哈。比如说现在宝贝是四岁半左右是吧，差远大概这个家这个是吧， 对， 他现在比如说对于自己的就是住宿啊，对于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有一些要求，他会跟你商量吗？会商量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主动提要求 啊、 哦、 嗯，然后他还有个弟弟嘛、 哦、对 对 对, 对, 对， 还有老二呢， 还有老二呢， 然后他就会否定弟弟的一切要求。 对，只要弟弟提什么不行， 不是弟弟让他说吧，让弟弟说一半啊，妈妈这次只带我去啊。 对，哇就哭了。 弟弟白说，哎呀，我觉得 特别巧，就是刚才准哥说的这个、 嗯、 就是我们家老二说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哥哥不去、 嗯、 弟弟去。 你看看俩人 哥哥不去啊、弟弟去 争宠、 你看 吧， 看看、啊、 哎呀， 这那但如果要是说这次哥哥真的没去、 嗯、 但是哥哥又非常想去， 你会怎么取舍呢？ 对呀、啊、他会不会很伤心啊？ 我不告诉他就完了。 哦，就只带着弟弟去。然后那万一他翻你的朋友圈发现了你 PO 了照片、嗯、哎你怎么带弟弟去了呢？ 那就再谈下一场谈判啊、 哦、 拿东西去弥补他。 哦， 其实大家觉得带一个娃出去玩特简单特美好、 嗯、 其实这里边的头头的工序啊、 嗯、 怎么去圆满的事情也很复杂的哈。 是的， 谢谢各位妈妈每次这样辛苦的战争，真的是哈， 尤其带两个孩子。 对对对对、 嗯、 下面带其实我们会慢慢的体会一个带孩子去苹果玩的一些感觉哈。 对，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时间来到了12:03:54，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北京的中午的时光当中，谢谢各位信任搭乘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如果您最近想要去苹果去吃桃，感受苹果的烂漫的天气的话，可以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有小宝贝的话，更要听听看啊。 对，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超级辣妈一直在路上的 Rock 梁岩，欢迎 欢迎。 对，说到苹果呢，其实作为我们一些就特别贪吃爱吃的朋友，一定要想了解一下这个金秋时节苹果可以吃到些什么，除了大桃， 除了大桃还有好多美食呢。 是是是，带着宝贝这几天感受了多少美食的诱惑呢，回忆一下来，让我们想想看啊。 好吃的挺多的 啊， 那个卷子大家听说过， 卷子 是跟那个 太太， 我想想啊，卷子是不是跟煎饼果子差不多的那种 花卷吗？ 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就有点像花卷， 就是花卷吗？大卷子吗？ 对对， 它是就是作为主食吃吗？里面有没有肉馅儿？ 没有， 那是懒龙 啊，肉龙 卷子就是有葱花吧，就那种的吧， 有点酱，然后 好吃， 炖一锅鲜， 一锅鲜是什么呀？ 当地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 蔬菜、 豆角啦、排骨， 那就有点像东北大乱炖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梁岩因为感冒了 啊， 大家都理解啊。 是的，是的， 是的。我们今天说到那个卷子，其实我会想到小时候我姥姥、我奶奶那一辈儿做的那个用锅蒸的那卷子，发面的。对不对？ 花卷儿，小时候我姥姥也是蒸花卷儿， 有一点点油，比馒头更香一点，对不 对？ 对， 就是 真好吃那个东西。 自己蒸的什么馒头、花卷、汤三角， 哎呀， 还有各种山东大包子，哇，简直了， 是吧？这个上来之后，这家的感觉就出来了。 是的，就是故乡和姥姥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那个就刚才说那个一锅那个东西啊，里边都有什么？有豆角，有排骨，还是有鱼，还是什么都有，都可以加什么？ 卷子呢，基本上就是豆角、排骨这种。比较肉，对，北方菜 是， 对，然后鱼头泡饼， 哎呀， 还有鱼头泡饼，我超爱鱼头， 水库鱼头嘛， 哇，超爱鱼头泡饼， 就是 咬牙呢，怎么回事？ 哎呀，饿呀， 好久没吃了。 对， 但是这个卷子配的是你刚才说排骨和豆角是蒸的，鱼头泡饼那饼它是烙的， 对 不对？ 对， 切成块的， 鱼头泡饼 是的， 还有 那个鱼头泡饼那饼，其实我觉得挺讲究的， 那必须的。 对，它那个饼如果是那种很稍微加点油。变酥的薄一点起层，我觉得特别好吃。 光吃那饼我能吃半斤，真的。 是的，如果是那种死面的饼，我觉得我吃不进去。 对，不一样的风格哈。 对， 鱼头泡饼考验鱼的新鲜程度，然后也考验饼的火候。 哦，那个我问一句哈，这个我呀，就是我虽然我住在郊区，但是我现在每天是来上班 啊， 上班跟你们一起同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你刚才说那个鱼不是口鳩吗？水库鱼不是河鱼吗？哈，也算是。河鱼了，淡水鱼会不会现在做的就是也是有点腥味什么的？ 因为它是比较新鲜的，就地取材。然后我发现现在这两年的鱼头其实越来越不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 就没有那个土腥味了哈。 对对， 是不是有方式和方法规避掉了？ 应该是有，就是 可能水质变好了吧， 有可能饲养的时候， 对， 所以反而现在没有那种味道了。 大家说我还挺怀念那个土腥味的， 不不不，我一点都 不怀念， 我特别受不了鱼里边那个土腥味， 那个味道， 小龙虾里还有腥味 啊，对，小龙虾还是泥沟里的。 是的，其实我们去北京周边都吃过。大家都有一些经验哈，就是特色的一些，比如说炸的小咸菜啊，炸菜啊，然后做那个鸡蛋啊，柴鸡蛋一摊，就觉得特别幸福。啊，有客人还来点啤酒一吃，哎呦，那感觉是吧？ 我们 这天也挺好的， 那必须的， 是不是？ 我们那柴鸡蛋那个鸡蛋饼跟蛋糕一样厚， 是不是？ 鸡蛋饼跟蛋糕一样， 十个起，十个一摊的啊，一摊。孩子其实特别喜欢吃这个。我现在总结了一下啊 ，Rock 梁岩，到那还没有小孩嘛，我先说说我的感觉哈。其实我们老说点外卖的次数多于做饭的次数，我一直承认，因为时间太少了哈。 对呀， 实话实说哈，就是你老觉得孩子不爱吃，点外卖他也不爱吃啊。你看， 不能老给孩子。 你听我讲啊，然后有一天呢，我妈妈来了。他奶奶来了，做了一顿面条，做了一点那种什么烙韭菜盒子什么的。 哎呀， 哎，他吃的比大人多两倍。然后我们总结在朋友圈上都看到，其实不是孩子不爱吃，是你做的饭不好吃。点的饭不好吃，他不爱吃。 对， 真的他喜欢吃，他肯定能吃很多。 对，因为 我 觉得一家做饭一个味儿，但是如果你点外卖的话，是所有都是一样的。 对 对， 现在孩子也大了，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做点东西吃啊？你看看小孩要提要求了吧？ 哎呀，不会做饭真是好局促呀！ 真的是你很麻烦的，对。 这个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在平谷吃到这些农家菜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也很能吃？ 对，尤其是我们吃那个农家的土鸡炖蘑菇嘛， 哎呀， 土鸡炖蘑菇， 然后特别大的一盆嘛，然后我们家孩子把头埋在那个锅里了，吃完了之后一看窗户外头有一个土鸡正在那锅吃草里的食，然后我孩子就说啊，原来动物都是这样吃饭的，我说对，你继续吃吧。 我以为他说啊，那个就是土鸡，这不好意思，我刚把你桶里吃了。 对对，他会有想法， 好像还没有， 对，还没有啊。 啊，行，那吃吧吃吧。 他很投入，对他很享受。 然后吃完了出去跟那个土鸡玩去了。 我觉得就是给孩子一个机会，让他接触这样的大自然很重要。因为现在我在想，就是小孩子，如果你长期在这城市里面陪伴他的只有 iPad 和手机， 是的， 对，连电视可能他都不看了， 这是个现象。 对，你说有森林吗？没有，就只能说去奥森森林公园，他可能接触的就是这样已经被人为规划好的自然了。 对对 对， 我们 是野生的， 我们家长是有这个责任哈。虽然工作特别的忙哈，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不出去玩的话，好好踏踏实做顿饭，然后如果有时间出去玩的话，带着孩子去大自然，这是没有，就只能这么去挤时间。 最好的是前一天晚上做完了饭，然后放到保温饭盒里，第二天带着、 带着去啊。最不济来个蛋炒饭，他也很爱吃，对不对？ 对， 真的真的。 我觉得生活需要情趣，像我妹妹，她对她的孩子就非常尽职尽责。 那个特别能吃那个吧， 对对对，真的每天给他做各种各样的食盒，然后晒到朋友圈。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我的天哪， 特别佩服他。 对，真的特别佩服他，每天5点钟起床， 贤内助， 先 是学习一下。 哎，我这先换一个床，已经炸的没影了。 说完了吃苹果的吃，一定会大家很满足。还有水果，瓜果梨桃也有啊。说完这些之后呢，小孩子住宿那个，比如说那些小小的环境，跟我们说说那个酒店的布置应该是什么风格的呢？ 主要是临山而建。 哦，临山。 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住客的客人都能看到前面的水库的水。 哦。 对，它那个房间的设计是推开那个窗户就有那个湖和水的感觉。然后。 这是多大个蚊子？ 会有蚊子对不对？有啊， 我还有的 ，对。 然后我还特意在小红书发了一条，就说你看，我们其实我们的景色和瑞士和欧洲比，其实一点都不差，就拍出去的效果是一样的。我连滤镜都没加，就是我们很普通的一个京郊的一个西域水库， 西域水库 ，OK。 然后这是从酒店看上去，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下去遛弯，然后在酒那个水库边上看，然后看夕阳啊，看那个大山，真的是就看。鸟从那个山间飞过，然后树叶的那个沙沙的声音，然后还有，关键是你在这儿还能随时买大桃啊。 对。 哦，对，大桃是最重要的。 对呀，随时解馋呢，随时不用，这语言也没有障碍、 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真的是用桃来充饥的那种生活， 对吧？ 哎， 特别幸福。 对，我在想一个问题，既然平谷产这么多桃，那桃有没有说一桃多吃这样的方式？除了可以做桃罐头，然后正常吃之外，有没有说什么桃饼啊？然后各种用桃炒菜啊？ 会有。 它其实吃桃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它是一个对很学术派的事情。 有。 平谷大桃它有个采摘时间，其实最好的时间是早上，就是你上午去采摘。然后这个桃呢，采摘下来一定是硬的， 对，脆的。 你要在家放几天，它那个桃，每个人喜欢那个苹果桃的那个口感，它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你刚采摘下来的时候，现摘是一个味道，然后你放两天是一个味道，等你放5天，或者你在冰箱里储存，它可能再长一点，它那个水果里边那个甜度和它那个本身桃的清香的那个平衡度又是不一样。 对， 就我们家人每个人喜欢吃的那个时间段 都 不 一样。 不一样啊， 你个人是比较 你是喜欢吃脆的还是软的？ 我原来喜欢吃软的， 现在是脆的了。 但是现在发现，我如果等到软的时候，家里人口太多了， 没 了。 一口没吃着。 是的，我必须得赶在它脆的时候吃。 脆的， 我是比较喜，我是喜欢吃软的。但是我发现可能有一些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苹果大桃。买完了之后，我本来想太硬了哈，我放一放吧，放到第5天。它的那个表皮已经蔫了， 里边还硬， 里边还是硬的。 的 我说、有骨气， 假的，对吧？ 也有可能。 对， 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催熟苹果大桃的小窍门。就如果你那个桃比较那个生硬，然后你想把它变软一点的话，可以把它和香蕉或者是菠萝这样的水果放在一个塑料袋里，然后密封，但是不能放在外面啊，这个季节会坏。 密封起来， 放到冰箱。 哦， 2-3天之后， 我们牺牲了菠萝和香蕉。 就会加速。 把那菠萝拿出来，菠萝， 哦，香蕉放冰箱里会坏掉的香蕉，对吧？对，新的香蕉 全都已经缩水了， 对，只是加速它的成熟速度嘛， 就是， 对 对 对。但是还好，因为香蕉它有一个黑科技，就是香蕉就是放在冰箱里，就是表面上是黑了嘛， 里面还是好的， 里边的它那个营养物质是达到最高峰， 哦， 口感是最好的。哦，有一些大厨他会在那个时候选择香蕉。 跟大家开玩笑了，这水果都是一样的，他们团聚嘛，对不对？ 对呀，就互相弥补嘛。 撒点油。 是的，你吸收了我的水分，我吸收了你的香气。 是的，是的。我们觉得平谷的住宿环境也很好，有水库，也不输瑞士的风景。 是。 然后小孩也可以赶去采摘，也是可以去的哈。 嗯。 但是刚刚我真的说到了这个蚊子东西，秋后的蚊子大家都体会过哈。 嗯。 城区就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现在停车那小黑蚊子会一下子出现，你腿上懵，也不咬你，走一段就是一停就非常痒，一片会痒。嗯，到了平谷有没有这些避蚊的方式？跟我们说说，就别让它咬我们， 哎， 对吧？ 这个蚊子真的是京郊的一个大问题，嗯，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城里的时候，可能就是晚上喷一点或者早晚，嗯，但是你在京郊的话，就是24小时就得待着， 都有。 嗯， 哎，好烦人啊！ 穿个长裤长袖。 真的，现在这秋后的蚊子，有一天我就在小区里面坐着，我刚坐下没两分钟，感觉腿下一麻，哇，一片全起来了。对，这蚊子，我说你也太迅速了吧！ 确实是， 怎么做到的？ 嗯， 对， 小心小心， 对， 要小心。因为有的人觉得孩子被蚊子咬一下就是比较痒而已，但其实不是，有的时候 蚊子有毒， 对， 有病菌的，会传播的， 打疫苗的，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嗯， 其实还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去各个景区转一转了哈。 是的， 带着宝贝去哪些景区的？平谷的景区。 嗯，平谷金海湖啊，不 ，sorry， 金海湖 对 平谷，就是我们就觉得开车比较近哈。 嗯， 啊，平谷周围我们就主要去采摘嘛， 采摘 啊，采摘园， 嗯， 采摘就能杀很多时间。 嗯， 然后 采摘现在都有什么？嗯，除了大桃，还有啥别的水果？ 各种各样的桃，桃其实分很多种， 是吗？嗯， 大的、小的、扁的， 平谷的桃是 黄的、红 的、 白的， 对 吧？ 黄的那种现在是正好的时候， 黄桃 啊，黄桃就是软的那种是吧？ 对对， 哎呀，太好了。 九宝现在有点下去了，那个黄桃其实口感特别好， 嗯， 但是你在城里不一定哪个超市都有卖， 嗯， 因为它偏酸，它和山楂一样， 嗯， 因为偏酸就不太讨喜， 嗯， 但是有喜欢吃酸的人， 嗯， 那个真的是挺有风味的。 是的，是的， 嗯，是的。 大峡谷去没去？溶洞去没去？ 嗯，溶洞去了 啊，溶洞。 对， 说说溶洞的感觉。 溶洞，我们家孩子溶洞控， 溶洞控， 溶洞，因为它是一个夏天避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 对， 地下的温度一定很低嘛， 嗯嗯， 然后在里边要坐船，还有人给讲解。 坐船哦，我还没去过平谷那溶洞呢，没去过。 它比较长，距离比较长， 是很深吧？走下去， 挺深的。 对， 然后 我看过图片。 对，我觉得溶洞是的，我觉得溶洞还是挺神秘的，尤其你穿溶洞的时候，哇，瞬间好凉快。如果要是在溶洞里面能看到萤火虫，那就更好了。嗯， 对，这里边有吗？应该没有什么，没看到， 没有注意。 嗯， 因为就是老师讲，讲解员讲解的东西，就对孩子来说就挺多的。 对， 我还 很有 心，我还给他再解释一遍老师说的什么意思 啊？ 那个体感温度大概多少？进去之后， 我觉得十几度差不多。 那穿的话， 挺凉的， 里边发衣服还是自己备？ 有那个那种就是就船上的衣服，但我们自己也穿了。 那，自己穿点吧，哈。 对，夏天其实夏天带孩子出门，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带长外套，一定要带。一个是刚才到的时候蚊子它隔着衣服都会咬， 嗯， 二是就是有的空调房，你从那个比较热的环境，你一下到空调房或者车里有空调，一定要注意。第三就是你到这种景点不一定就是你上山或者下溶洞啊什么的，有温差。就是 落差比较大， 嗯， 哦， 孩子一感冒，这一趟就累死你了。 嗯， 我是深切感受过，真的，他要身体不好了，你怎么着你也提不起情绪了，因为照顾他，哎，真的。 对， 孩子也难受。 而且你那颗心全在他身上，你还怎么玩啊？ 兔兔， 对， 是 兔兔，哎呀，你怎么还不好呀？ 对，就他也不想这样啊。 对呀，对呀。 我觉得刚刚梁岩说的很对哈，就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细心点，一点都没坏处。有时候这俩人，比如说道道和他的另外一半出去玩。 嗯， 道道属于细心，他那边处于粗心的，这个细心一定最后会战胜粗心的那个人。 为什么呢？ 任何那个粗心大意的人，就我的感觉哈，那个粗心大意就是，没事儿，让他去玩去吧。 起开。 最后终于感冒了。那个细心的，到时候听我的怎么样？那个粗心就不说话了。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俩人一定要商量好这个东西。大人的经验应该比小孩要多。 俩人先打一场。 对呀，小孩先商量好了，这个一旦有一个主话语权的人很重要。 对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实践出真知，不用犟啊，等到什么时候真正感冒了再说，看谁 对。一定要小心小心哈。 嗯。 去了溶洞，那其实还有，其实周边有很多可以去开车到达的地方，对吧？ 对对。 像怀柔也可以去，是吧？ 对， 建 海湖也是非常的棒 了。 对啊，建海湖很漂亮的啊。 建海湖我都没去过，它是个景区吗？ 它现在是一个景区，挺成熟的。 就是买门票然后进去。 嗯。 老大的地方了， 对 呀。 有的地方是需要票的， 可以。 你要上岛的话， 啊，要上岛就要 票， 对啊， 可以坐船。 那是不是不上上岛和不上岛这个景色差别大吗？ 其实我觉得有美的人在心中到处都有山水，你在哪儿都能看到，就是那种叫词中有真意，欲辩以忘言，就是。 哎呀， 哇！突然间想生了呢，我就想知道，如果不上岛的话，我能就是站在湖边吗？ 可以， 可以 游 的， 对，而且一样可以自拍什么的， 很 美，很 美， 大山大水挺好看的， 挺好的。 自从开了那个会议之后，那个地方真的很成熟， 变成网红了。 对，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我去过静海湖，它有一个后边可以跑步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栈道围着那个湖。 哇， 是吗？ 有一个问题，那个地方呢，那个就是那个蚊虫啊，那个蚊它不是蚊子，是一种虫子，黑色的虫子。我是大概春天或者那春天去的吧，春夏是春天去的。乌鸦黑的一片，拍照的时候都会在相机里呈现出来那黑的虫子。 我们是噪点， 就是、 我们是移动噪点。 就是因为那边啊水比较多，水好，那虫子就会集中起来。但是那个风景确实很漂亮的，又有森林，又有大湖，那静海湖，还有可以玩的地方，确实很丰富，适合小孩。我的小孩去的时候大概是五岁多，不到六岁吧。去的时候呢，就 兴奋异常， 对，画那个静海湖，就坐在我们带笔带， 好浪漫啊！ 画完之后让爷爷奶奶看，爷爷奶奶才拍，那这是挠啊，这是。但是去过静海湖的人他会知道，他会画一些主要的建筑物 啊， 能看出来啊。 是的， 你真的是一个好的爸爸，你能记住准确的就是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去过哪儿。 那必须的， 真的是 跟他出去的时间太少了，跟他出去玩的时间太少，仅有的几次我都记得， 所以记忆非常的深刻。 对，记得住。这个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请 Rock 来，其实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是没有办法出去体验这个过程的。你想想，两个人都上班，老人照顾小孩，他们哪有时间跟孩子过多的接触？回家九点钟了， 对， 出门八点钟，很辛苦的， 好惨啊， 好辛苦的，真的真的 和蚊子一个时间段， 对呀， 对，真的是跟蚊子一个时间段。 对呀，然后呢，等回来之后呢，西山上孩子九点半睡着了， 对， 回来之后亲孩子的脸颊，他们又开始聊。第二天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一天。 对，就是我的一个闺蜜嘛，然后刚刚出月子，这周就是周一的时候她去上班，她就说，她说第一次就是离开我的孩子，她说我就你都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就是她说下班的时候那真的是猛踩油门啊，就想回家看看自己孩子。她说其实不是说有多想念，是觉得对孩子有一丝愧疚。 对， 是的。其实我们怎么去弥补这样一个创伤呢？所谓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挤出时间来多跟他待一待，不管是在家里在户外还是在出玩的地方啊，向所有可以跟孩子抽出时间亲密接触的父母们点赞啊。 是的， 谢谢你们。当然了，其实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啊，也得爱自己。我们的父母老忘了自己，比如我老忘了自己干嘛，老跟他在一块儿，也给自己留时间。 是的， 这很重要的，很难平衡的。 全一切全都给孩子了，自己都忘了，那不行啊。 是的，谢谢 Rock， 谢谢爷爷。 是的，最后一首歌叫《在路上》啊，希望大家在路上感受美丽的风景。 对， 接下来呢，也不要忘记收听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喽， 拜拜。 喧嚣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背起行囊。 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东方大尾鹰，是尾鹰科尾鹰属的鸟类。在雀形目中，鹰比如黄眉柳鹰，给人的感觉一般是体型小巧轻盈的，通常在十厘米上下。但是我们东方大尾鹰是少数的例外，体长一般在18厘米左右，是体型最大也是最常见且知名度最高的鹰科鸟类之一。 我们东方大尾鹰除了体型壮硕之外，羽色与同属的其他尾鹰差异不大。东方大尾鹰的上体呈棕褐色，具有比较强的喙，眉纹比较清晰，呈淡黄白色，两翼与上体同色，但飞羽为暗褐色，翅膀上也没有浅色的斑纹。我们的喉、胸、腹部都是白色或乳白色，腹部两侧沾淡棕色，尾巴上的羽毛则是暗褐色，整只鸟看上去就是一只褐色深浅不均的鸟，没有多余的颜色，显得素净淡雅。 我们东方大尾鹰善于鸣叫，鸣叫声虽然不是很动听，但是音量挺大的。春夏之际，在植被状况比较好的水边，不难听到我们略似小狗的叫声。每年夏末，我们东方大尾鹰就开始南迁，最终飞到东南亚越冬。 我们东方大尾鹰还是著名的巢寄生案例杜鹃与尾鹰的苦主。我们的巢常常被游荡在附近的大杜鹃所寄生，杜鹃天性不会筑巢孵蛋，东方大尾鹰的蛋会被先孵化掉的杜鹃挤掉，然后杜鹃宝宝就独享我们这些养父母的喂养了。所以在树林里，人们有时会看到我们东方大尾鹰不辞辛劳地喂养着个头比自己大好几倍的杜鹃宝宝。我们这份无私的母爱是不是也让你唏嘘感叹呢？ 虽然大自然中有我们东方大尾鹰这样的悲情错爱，但更多的时候大自然是亲情沟通的乐园。大兴区刘民营村就是这样一个生态乐园，也是我们东方大尾鹰青睐的栖息地之一。刘民营村被誉为生态农业第一村，其中的生态科普公园主打亲子游，24节气壁画颜色柔和，情节有趣。小小动物园中可以和动物们互动，农具陈列可以让孩子们体会一下劳作的快乐。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和我们东方大尾鹰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是不是让人特别心情舒畅呢？ 刘民营村还在建造百亩荷塘水域景观区，形成北方的江南景观荷塘，还有集观景、采摘、食用、销售一条龙的莲藕健康食品产业链。大美田园景观休闲区将种植从江西引进的花卉品种红三季，这样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差点忘了该飞往南方越冬了。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